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分享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被称为八福。那你看怡乐弟兄给我们读的题目就知道有可能还有四，对吧？对，登山宝训我们给他的一个主题是人生中的福音。确确实实哈，你会发现我们活在这一个破碎的充满罪恶充满冲突的世界当中，何谓人生中的福音呢？就是我们如何让那个天上的大能，主基督的新生命，天国的原则刻进我们的心里，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哇，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拥有的，对不对？因为犯罪堕落之后，人天然就是一个骄傲的人，就是一个不为自己的罪哀痛的人，就是一个刚硬不悔改的人，就是一个不断的自私自利而不是饥渴慕义的人，对不对？那这样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大喜的信息，这就是人生中的福音。我们曾经提过八福其实是登山宝训的序言，对不对？这八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梳理一遍，其实就是把我们破碎的生命重整一遍。这八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烙印一遍，其实就是让我们软弱的糟糕的生命被重新的焕发生命的那一个光彩。所以这足以称得上是人生中的福音。我们已经讲完了前面的四个特质，或者说四个福分。那今天呢，我们开始进入第五个，就是它的后半段。我记得我曾经分享说，其实八福呢可以分成前半段和后半段，对吧？前半段呢讲述的是一个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国，那新生命的各样的特质，对不对？那后半段讲的是新生活，进入了神的国中的人该有的新的生活的状态，对吧？那你会发现后面四个呢，我会觉得它涉及到了四个的人生的方面。第一，人际关系；第二，内在生命；第三，人生目标；第四，人生价值观。一会儿我来解释为什么说涉及了这四个的方面哈。我们一起来看哈，你说他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意思是我们得着了前面的生命的大能之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改变了我们的人际关系。是的，连续人其实指向了人际关系的改变。那你知道在登山宝训的后续当中，耶稣提到你们听见有人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包括不可恨人，不可心里起淫念等等，对不对？那个其实是一种扭曲的人际关系，对不对？杀人、恨人、奸淫，都是一种扭曲的人际关系。但是这里说连续人，其实指向的一种那个爱、付出、舍己、为他人利益而承担代价这种的人际关系，对不对？那这其实是一种从自我中心到为别人得益处的一种的转变。所以我会说呢，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转变。第二呢，他提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就是我们得到了那个生命的大能，不仅会改变我们外在的人际关系，其实会改变我们内在的现代的心，对不对？是的，内在的生命，坦白来讲，一个人的心啊，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怎么样不知道，我会给他加一句，即使知道了也没办法，对不对？就是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就是我们已经刚硬愚昧到一个地步，都不认识自己的心，是很有可能的。但你知道有的时候即使知道了，我们想改也改不了，对不对？很难去更新和改变。所以呢，第六个呢就讲到清心其实是改变我们的心，指向一个人内在的心的改变。那登山宝训后面你会发现说不要为明天什么忧虑，对不对？那个其实就是心的改变。 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对不对？这种的思虑烦扰还真不是说你外在的缺乏，而是内在的那个心像一个黑洞一样无法被满足，对不对？所以呢，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是给你一套房子，给你一件衣服，给你一桌食物就能解决吗？不是，像饕餮一样会更饥饿，对不对？是更不得满足，对不对？即使给你了，你会更不得满足。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不是获得那些东西，而是让自己的心变得清新单纯。坦白来讲，是需要福音的大能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三，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哎，你会发现这个指向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方向，对不对？或者全新的人生的目标，使人和睦啊，应当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就是你知道，中国人特别的喜欢这个东家长李家短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即使不涉及到你，只要聊一聊东家长李家短，你心里就特别的兴奋，你发现没有？就可能跟你压根没关系，跟他也可能压根没关系，但是就是那个人的事儿引起了你的兴奋啊。这个其实是什么？这个其实是让别人的痛苦成为你好像啊这个获得兴奋的这个源头，对吧？使人和睦指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再看见别人的忧伤痛苦，或者说这个糟糕争吵的时候而在其中兴奋，而是真实的看见他的需要。坦白来讲，它指向了一种从狭隘自私到更广阔的人生的一种的转变。是的，当我们东家长李家短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狭隘自私。当我们想要使张弟兄李姐妹变得和睦的时候，表明你想要去祝福他们，想要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来帮助他们。所以这是一种人生的目标，对不对？各位，这个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爱人啊，其实就是对整个世界的那个善意。那第四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讲的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各位，真的是全新的价值观。坦白来讲，我们常常的厌弃被逼迫受痛苦这种事情，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被逼迫受痛苦让我们不舒服，让我们很难受，当然我们就厌弃。我的意思是，你厌弃受痛苦，这个是正常反应。但是有另外一种价值观，如果你受痛苦的原因是为真理的缘故，是为义的缘故，那么即使是受痛苦这样的坏事也是好的。请注意哦，受痛苦这样的事是坏事，受逼迫这样的事不是好事。但是当你为真理为义的缘故受到这样的坏事加深的时候也是好的。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就看义看真理甚至比自己的舒适享受更重要，这就是价值观嘛。价值观的意思是你认为义和真理更有价值，比自己的舒适享受更有价值，就是那个真正宝贵的，为了那真正宝贵的甚至可以舍掉生命都不放弃的东西，这个叫舍生取义，对不对？舍生取义其实是一种价值观。为义受逼迫就是看自己的生命，看义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这其实是一种价值观。看真理比自己的利益更重要，是一种价值观。所以坦白来讲哈，看重利益高过一切是一种价值观，对不对？今天许许多多人基本的生命状态就是看重利益高过了一切，高过了亲情，高过了关系，高过了很多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对不对？那最后一种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你会发现后面四个其实是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全新的内在生命，全新的人生目标，全新的价值观。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在基督里的丰富的生命，这一个其实就是天国的样式。 在这种的天国的样式当中，人开始进入那种美善的人生中的福音的那种光景当中。但是与之相对的，我会说呢，其实当代人的生命展现出来了前所未有的枯干。首先没有彼此相爱，常常会有互相伤害，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来啊，这个互相伤害啊。啊，在这个角度来讲，整个丰县整个董家村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连续，只有自私，只有伤害，没有真实的相爱。当代人也不太关注内在的生命的需要，灵魂的需要，对不对？只关注肉体的欲望，没有清心，只有无尽的欲望，欲壑难填。那当代人的人生目标也几乎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不是为别人的益处着想，不是使人和睦，而是使自我满足，对吧？最后当代人的人生的价值观也不用提了，几乎全部是专注于今生的，而好像活得没有永恒一样，专注于利益的，好像没有是非对错一样。没有人愿意为义而付上代价，总是为罪付上代价。所以你会发现呢，当代人几乎跟登山宝训的后四样的人生的生命的这种光景好像截然相反，对不对？好像充满了很大的张力，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读登山宝训的原因，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登山宝训真理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这群基督徒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我们其实也依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被罪来影响塑造，而神的话语要来帮助我们。是的，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神的话语不放过我们，神的话也要来梳理我们的生命，从头到尾的梳理我们的生命，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扭曲和不正常，使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重新的来，更多的来成长。不然的话，我们就跟这样的真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对付我们自己。事实上来讲，你知道吗？不断的在一生当中来对付自己，其实是基督徒，就是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做了基督徒之后一生最大的功课。换成神学词汇叫成圣，或者叫换成教牧词汇叫属灵操练，换成日常的词汇叫灵修。总之，一个人成了基督徒，重生蒙拣选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不是停在那里，而是不断的对付自己。是的，不断的对付自己。各位，我恐怕信仰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和当代基督徒最大的软弱，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不再继续愿意对付自己，就是反正信主了，死后上天堂，我重生了，你怎么敢说你重生了呢？我信主了，你怎么敢说你信主了呢？因为你活得跟不信的差不多。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哈，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梳理自己的生命的光景，这种的省察和反思对我们是极其宝贵的啊。你知道，很多人过去，很多人呢，我觉得我见过好多的基督徒呢，常常会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没信主之前我的人生特别糟糕，婚姻、家庭、儿女、贫穷、事业等等各方面特别的糟糕，但是信了主，主真的有恩典，哦，不是没恩典哈，真的有恩典，解决了他生命当中许多的问题，也给了他心灵当中的安宁，这个是真实发生的，这个是不是很大的恩典？各位，蒙受这样大的恩典，我们应该的有的回应是什么？为主而活呀，回应这样的恩典呀，从此之后不能再继续为自己而活呀，要去回应他的爱和恩典呀，顺服他的话呀，对不对？但是呢，我会发现信主几年之后呢，人们越来越开始觉得信主的意思就是一切都好。你知道什么叫一切都好呢？ 就是我信了主了，只要我信了主了就一切都好。因为当年我是因为肚子疼来信主的，那一天我进入教会的门，我肚子不疼了。于是这种模式开始塑造我们信主之后十年二十年的模式，就是信了主可以解决肚子疼，就信了主之后一切都好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模式。当然我得退一步说哈，信了主之后，主的恩典主的真理真的会帮助我们，真的会扶持我们，真的会给我们许多出人意料的平安和恩典，这个是真的。但是呢，我会觉得只要我信了主就一切都好，这个其实是对信仰很深的误解之一。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只要你相信我跟从我就不会面对任何的问题就一切都好，不是的。相反，他对那些跟从他的门徒，就是信了他的人来讲，总是挑战他们，对不对？总是发出了挑战，说你要撇下世界，你要离弃罪恶，你要对付自己，你要顺从圣灵的带领，你要不随从肉体的私欲，等等等等，对不对？哎，这些的挑战其实就是成圣的挑战，这些的挑战就是不断的帮助我们来跟随他。我读几处经文你就知道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主说你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说体贴肉体的就是自我中心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以神为中心的就是生命平安。哎，各位你知道吗，我刚才读的这三处经文都有无一例外有三个共同特点，你发现没有？这三处经文其实是有共同特点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这些话不太好听，我们不太喜欢听，比较讨厌，因为要求神的国神的义，要背十字架，要这个不体贴自己的肉体，要体贴圣灵，对不对？第二呢，这些话呢，我会觉得有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它在破碎我们的自我，它在破碎我们那个虚假的自我。当然我会觉得说破碎了那个老的旧的亚当里的那个生命虚假的自我，为的是建立我们全新的生命，为的是让我们真正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新生命的益处，对不对？所以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些其实都是极其宝贵的真理，能够使我们真实得益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去追求上帝，追求信仰呢，我们就会容易陷入到虚假当中。比如说我特别讨厌心灵鸡汤，你们都知道，对不对？比如说心灵鸡汤会说你是最棒的，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做你自己的主人，相信自己你能行，努力一切皆有可能。这些话也无一例外有共同的特点，第一，这些话都很顺耳，让人很喜欢听，乐意听，对不对？你看你是最棒的，特高兴，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哎，正好我不想搭理他，正说进我的心坎里，做你自己的主，哎呀太好了，相信自己你能行，努力一切皆有可能，越说越带劲。这话很顺耳，对不对？这话很喜欢，让人很喜欢听，对不对？但是这些话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会体贴天然的人的骄傲和私欲。这些话其实是在喂养人的罪，喂养人的私欲，让人的私欲越来越大，越来越膨胀。但这些话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是虚假的，它会毁坏人生命的根基。所以呢，让我们来看到登山宝训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发现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我再来总结，第一，你所有的人际关系会被改变过来，因为你成了一个连续人的人。第二，不但你的人际关系会改变，你的心灵也会改变过来，因为你成了一个亲近的人。第三，不仅你的人际关系和你自己的内在心灵改变，并且你整个人生方向给改变过来，因为你现在有了新的人生使命，就是使人和睦。第四，不但如此，你整个世界观价值观会被改变过来，因为为义受逼迫，为真理受痛苦，你开始看得好的无比啊。那今天我们来看其中的 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些经文教导我们啊，连续其实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是的，连续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我们的人际关系如何改变过来呢？就是从前的那种的恨别人，伤害别人，不顾别人，到连续别人，到帮助别人，到为别人的缘故舍己，这其实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改变。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了正常的关系，各位多说一句哈，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以连续为基础的。神说我连续你们，父亲怎样连续自己的儿女，我也怎样连续你们。各位，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连续啊。但是我恐怕这个词在现代社会当中听起来很刺耳，这是真诚的真实的美好的关系，但现代社会连这个都接受不了。如果你遇见一个人说，你说我连续你，他会怎么样？你是谁？你敢连续我？你算老几？你连续我，对不对？但是说实在的哈，如果你真正对别人是一种连续的心态的话，你是真正的爱了他，真正的付出，真正的舍己，真正的爱。夫妻、父母、儿女，甚至同工之间，如果都是以这种关系来塑造的话，那真是彼此的帮助。那我来解释一下连续在圣经当中的意思哈。多说一句，连续这个词的意思跟怜悯是一个意思哈，就是同义词，连续跟怜悯是同样的意思。连续的意思是看见别人受苦而感同身受。你就发现它的意思很丰富，对不对？什么是连续呢？你看见一个人正在受苦，你也觉得自己很难受，就是那种感同身受，这个就是连续。连续不仅仅是伸手拉他一把，帮助他一把而已，而是那种感同身受。他的意思是因为看见别人的痛苦，内心被触动。你发现连续两个字在汉语当中都是有竖心旁的，对不对？啊，其实都是跟心有关系的，对不对？看见别人的痛苦，你内心被触动，你可以舍身处地的去体会到别人的痛苦，就你的心很敏感的体会到别人的痛苦啊。我觉得这个很稀缺啊，在现代社会，就心非常敏感的体会到别人的难处，并且看见别人的痛苦和难处而心被触动，想要尽力的去帮助他，这个就叫连续。所以你突然发现连续这个词的意思很丰富，对不对？哦，连续这个词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这一个的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就是常常会看见自己的痛苦而内心受触动，看见别人的痛苦我们就觉得说跟我无关啊。所以连续的意思不仅是帮助别人而已，连续的意思是看见别人的痛苦，自己内心开始发生改变。或者让我这样说吧，连续就是看见别人受伤害而动了慈心，浪子的比喻，对不对？看见别人的痛苦伤害动了慈心，这个动了慈心意味着在浪子的比喻当中告诉我们，你即使要付上沉重的代价，也要尽量的去减轻那个正在遭受苦难的人的那个苦难，对不对？父亲动了慈心，于是他就要为自己动慈心而付上代价呀，把上好的袍子、戒指、鞋子拿来给他穿上，这个其实是自己来付代价，自己来付代价来帮助那一个在痛苦当中的人。那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有我要举两处描述连续之心的例子啊，来说明连续，可能会说明的让大家能够更体会什么是连续。第一，《 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最后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我觉得那个比喻非常好的体会展现出来什么是连续。我来为你们读那段经文。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当然后面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就是他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揪着不放，掐着喉咙说还我。那个同伴也要求他说，宽容我，将来必还清，说的跟他同样的话，对不对？但是他却不肯，竟把他的同伴下到监里去。于是主人把他叫过来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赦免了你，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于是主人就因着他的不连续而大怒，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当然在这个比喻当中，你可以说那个王就如同耶稣基督，如同上帝一般，对不对？他提到赦免，提到饶恕，我们欠上帝的永远都无法还清，对不对？没人可以还得清哈，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上帝却饶恕了我们，赦免了我们。各位，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最大的连续，对不对？是的，连续意味着饶恕和赦免。但是我需要多讲一点，为什么？因为我恐怕我们把这个连续饶恕赦免看得太轻了，没有那么简单。有人会说，为何饶恕就是连续呢？因为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任何的饶恕总是要付上代价的。是的，那个他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主人连续他，饶恕他，宽容他，那请问那个代价是什么？给他赦免了，给他免清了，请问那个代价是什么？那个代价就是他失去了一千万两银子的东西，对不对？是的，主人直接失去了一千万两银子，这就是那个主人要付的代价呀。就是意思是任何的饶恕都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你就发现连续这个词的丰富了，因为即使你要付上代价，你还是因着深深的怜悯他而愿意舍己饶恕帮助他，所以连续就很重要了，对不对？事实上呢，各位，我知道我们难饶恕人，我们难连续人的原因，我知道你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很难饶恕人，很难连续人的原因是，常常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付上代价。因为付上代价意味着自己不舒服呀，付上代价意味着自己要承担那笔罪债的后果呀。因为任何的罪，任何的问题，任何的状况，最终一定是有代价的，没有代价的，对不对？就看谁付了。那比如说有一天你到我家里去玩，你不小心打碎了我的花瓶，但是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会说，哎呀，没关系的，张弟兄不用太在意，我来处理就好了，没关系。那请问那个打碎花瓶的损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吗？不会的，虽然你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你可能什么代价都没付，但是因为我说没有关系的，你不用管，我来处理就好了，这意味着谁要来承担这个代价呀？当然是那家的主人要来承担那个代价呀。那家的主人他可能要重新花钱买一个花瓶，对不对？啊，总之呢，代价总要走到一个地方，代价总要被消化和吸收，代价总要被担负，就没有说凭空消失的代价，对不对？所以呢，你发现了没有，这就是连续的难处了，对不对？这就是饶恕的难处了，这就是赦免的难处了。 因为赦免连续饶恕意味着舍己，意味着付出，意味着为他承担代价。但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在今天的每一个家庭当中每一天都要发生呀。我的意思是，难道每一天丈夫妻子父母儿女都会有争吵，都会有状况，都会有问题，你们是怎么去处理的呢？很简单，你们其实是在经历不断的饶恕、怜悯、连续和为对方的缘故承担代价，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当然你说那个代价可能很小，可能就是说他这个瞪了你一眼，你赦免了他啊。我的意思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丈夫、每一个妻子、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儿女，他们只有每一天的不断的为对方的缘故饶恕、赦免、连续承担代价，这个家庭才是什么完整的、幸福的、美满的、好的、成长的。直到有一天其中有一方不愿意承担代价的时候，不愿意饶恕的时候，不愿意联系的时候，你就知道结果是什么，破裂，对不对？是的，破裂。所以我会说，连续啊，其实是正常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你如果没有这个，人际关系就不会正常，人际关系就会产生破裂。哇，这个对我们的挑战太大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想连续的原因是因为不想为他付代价。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你赦免、原谅、连续别人的时候，就表示你自己要承担那个代价，而饶恕是一种表达连续的方式。我再举第二处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就当饶恕他。哇，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人得罪我们，就当饶恕他。你发现耶稣并不是说你要等他们来向你道歉才饶恕他，而是祷告的时候想起这个事儿来就当饶恕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得这么仔细哈，通常呢我们可能不会读得这么仔细。这个是不是每一天都会发生在我们祷告当中？你祷告的时候总会想起，我那个丈夫今天这样对我，我那个孩子又不听话了，总之你祷告的时候总容易想起有人得罪你，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饶恕他。是，请注意哦，是这个时候饶恕他。通常我会这样说，饶恕啊，永远都是发生在去解决问题冲突之先的。如果你心里还没有真正的饶恕，你去解决问题和冲突其实是解决不了的，会产生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和冲突，对不对？你只有心里真正的赦免了他，饶恕了他，连续了他，你带着这样的心去解决问题和冲突的时候，才可能会有好的方向，才可能会有好的结果，才可能会达到这一个好的目标。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体会，夫妻刚刚吵完架，你除非内心真的柔软下来了，真的想要去原谅他，真的想要去帮助他，真的想要去恢复关系，你们夫妻坐在一起聊天才能聊顺，才能解决那个事儿。但如果你心里还憋着气儿呢，只是想去跟他讲讲理，通常就是说崩了，对不对？就聊崩了。因为你讲理的时候他也在跟你讲理，我退一步哈，不是不讲理哈，该讲就是不是 胡闹哈。我的意思是，讲理的前提是内心真的爱他，饶恕他，连续他，想要帮助他的方式来讲道理，讲诚实话，是在爱心当中来讲这个诚实话，对不对？各位，我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对每个人的来讲挑战太大了。为什么挑战太大呢？就是我们总是很难先在心态上去做这个改变。但是不在心态上做这个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讲理 想达到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就是达不到他我们想达到的那个效果，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但是我要退一步说，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次连续，也就是发生在最大的一次饶恕和赦免上，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样不晓得。你说开玩笑，他不晓得他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无知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了，我们都这样想对不对？就因为他无知，就因为他不知道，他就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得教训教训他。你发现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说赦免他，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各位，这个赦免有两重意思哦，请注意。第一重是他们此时此刻正在犯的罪，定耶稣十字架是不是正在犯罪？当然了，把义者杀害了，正在犯的罪赦免他们，对不对？第二层就是连他们的无知也是一种罪啊，耶稣连他们的无知，因为他们不晓得，连这个无知，连这种不晓得也赦免了。哇，真的是求主来怜悯我们。那除了饶恕呢，另外一种表达连续的方式其实是慷慨的给予，慷慨的给予。我需要再举一个圣经的例子，你发现我今天举了好多圣经的例子对不对？另外一种表达连续的方式是慷慨的给予。福音书当中非常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其实也是说明连续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耶稣在那里讲了一个比喻，请问这个比喻的听众是谁啊？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比喻的听众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不对？是当时的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耶稣说呢，有一个人在路上，在行路当中落到了强盗的手里，被强盗打了个半死，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个祭司过去了，怎么样，绕过了走了。一个文士法利赛人过去了，啊，绕过了，对不对？意思是你看，一个牧师过去了没抬眼就走了，一个长老过去了没管他就走了。你说这个讽不讽刺？为什么讽刺？因为这样的人过去就应该弯下腰来帮助他，医治他，连续他才对，对不对？偏偏在耶稣的这个故事和比喻当中，一个撒玛利亚人过去了，看见他的痛苦就给他极大的帮助。这什么意思？一个慕道友过去了，人家给了一个极大的帮助。撒玛利亚人的信仰、生活、宗教各方面都被犹太人看不起，更何况文士和法利赛人、祭司就更看不起他们了，对不对？但是耶稣说恰恰这个人去帮助了他，并且耶稣描述这个帮助很具体，对吧？说那个撒玛利亚人不惜为那个人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带他到店里清洗他的伤口，然后这个拿出银子交给店主，然后请店主照顾他，并且承诺会支付一切产生的费用，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故事。所以你知道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连续的意思是慷慨的给予，慷慨的给予。你知道什么叫担别人的担子呢？担别人的担子的意思是，就是除非那个担子的一部分的重量落在你的身上，否则你没有真正的担别人的担子。如果有人挑着一个100斤的重担，100斤的扁担在走路，你怎么才算是帮助他担他的担子呢？你在旁边说加油，你能行啊，你是最棒的，人家气得给你一巴掌，对不对？不是的，是走过去，然后跟他一同挑着扁担，把50斤的重量落在你的肩头，这个才叫担别人的担子，对不对？如果那个担子没有一部分落在你的身上，你就算不得担当别人的担子。但是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太像这个撒玛利亚人。当别人来寻找我们、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个事儿我没办法，我无能为力，我帮不了你。哦，当然有的时候就是帮不了啊，就是你就是能力的不行，我真的能力不行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我的意思是，当我们无法承受担子落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到他。因为现代人几乎为什么很难担别人的担子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担别人的担子的时候，就意味着有些事情我们要去承担了，有些事情我们要去承担了。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帮助你，我就没有办法去饭馆吃饭了啊；如果我今天帮助你，我就没有办法怎么怎么样了。所以呢，一个连续别人的人会承担别人的重担，慷慨的给予，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付上代价，那连续别人的人也要去担当别人的重担。那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个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愿意饶恕别人，不以恶报恶，乃是以善报善，他们愿意支持别人，补足他们的缺乏，减轻别人的重担，那这就是一个天国的样式的反应，对不对？而教会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坦白来讲，教会应当成为天国的样式的一个反应。我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当然它永远都不完全，在今生也永远都不会完全，但即使不完全，在今生教会也应当成为天国样式的一个反应。就说不完全的时候，永远的去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去对付自己这一点，来帮助自己。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最后我会分享说，主的连续是我们能连续别人的基础。当有人听见前面所讲的内容的时候，或许会说，好吧，这是非常好的道理，你也让我感到很内疚，我也没做到，但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一个连续别人的人呢？答案是，你必须先经历头四个福，才能进入第五个福。是的，你必须先经历前四个福，才能进入第五个福。你之所以无法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心理贫穷，还没有真正的为自己的罪哀痛，还没有真正的心变得柔软下来归向神，还没有真正的愿意为真理和义的缘故而去如饥似渴的追寻。意思是，你需要在前面四个上来不断的扎根在耶稣基督那里，因为前面四个就是帮助我们扎根耶稣基督的四个方面，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不能忘记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人们总是以为宽容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其实不是的。多说一句，我需要怀着敬畏的心说，其实对全能的上帝来讲，他可能面对的唯一的有挑战的艰难的事情是，就是使我们都赦免。是的，对于全能的神来讲，他可能面对的唯一的有挑战的艰难的事情，就是使我们得赦免。为什么？因为他只要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一句话的事儿。他只要说要有天地，就有了天地，对不对？一句话的事儿。他只要说要有人，他就创造了人，对不对？可是如果上帝要赦免我们，他不能简简单单的说要有赦免就有了赦免，不是这样的吧？不是他说要有赦免就有了赦免，相反，他自己要来为这个赦免付上极重无比的代价，甚至要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恶和刑罚。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件艰难又有挑战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我会说是艰难又有挑战的事情？因为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请问艰不艰难，痛不痛苦，对耶稣有没有挑战？当然有，因为他在那里为我们承受了极大的忧伤和痛苦，他担当我们的刑罚，以至于神可以把他的义赐给我们。所以神怜悯我们的方式，就是他付上极重无比的代价。所以你会，我要稍微多讲一点耶稣的痛苦哈。耶稣的痛苦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关系越亲近的双方，如果关系破裂了，带来的痛苦越大，对不对？是的，如果是陌生人伤害了你，你的痛苦没那么大；最亲近的人伤害了你，你的痛苦更大，对不对？但我问你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能找得到比耶稣跟天父更亲近的关系吗？没有人比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更亲近，他们是整个宇宙最完美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最亲近的关系。那么请问，在这么亲密的关系当中，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那一刻被父神离弃，对不对？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的痛苦就超乎了我们所思所想，对不对？如果今天我讲完道之后，一个慕道友跑过来说，哎呀，你讲的啥呀，绝不接受，绝不听，丝毫没有道理，我稍微难过一点，对不对？但是其实也没那么难过，慕道友嘛，能理解你。但如果信主十年的会友说，哎，你讲的啥呀，我接受不了，你不是一个好牧者，那我可能就比慕道友给我们讲这句话就更难过一点，对不对？因为是弟兄姊妹的关系，关系更亲近，就更难过。但如果今天回到家里，我妻子跟我说，你太糟糕了，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我接受不了你，那这个就糟糕透顶了，对不对？因为那个关系更亲密嘛。我的妻子这样说，不是合格的丈夫，对我就觉得如坠冰窖一般，对不对？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关系越亲密，当这种关系遭到破坏断绝的时候，痛苦就越大。而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整个宇宙没有比这更亲密的，所以他的痛苦也就最大。甚至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汗如血滴在地上。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想到将要经历的这一切，就汗如血滴。但是我要提醒的是，他没有退却，对吧？耶稣基督没有退却，而是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舍己，甘心乐意的为我们承受这样的痛苦，甘心乐意的为我们承受我们罪恶的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坦白来讲，我们天然都没有连续，我们自己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怎么有呢？就让主对我们的连续成为我们连续人的力量，让主对我们的连续来感动我们的心，来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有力量去连续别人。请注意，我说的这个都不是指向一个具体的事儿，一个具体的行为，一个具体的动作，而是指向我们的心，就我们的心改变过来，是我们的心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连续别人的那种的心。那很多人会说，我无法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哎，首先我要肯定你的事，你说对了，你真的无法成为一个连续别人的人，我也无法。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靠着自己都不愿意连续别人，这个还真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我会说，福音临到我们的身上，好消息临到我们的身上，就是把我们从这一个糟糕的事实扭转成为一个全新的好消息在我们的身上。无法连续别人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太过于专注自己，太过于专注自己的问题。我常常会有这个体会哈，夫妻如果有矛盾的时候，为什么无法原谅他，无法赦免他，无法饶恕他呢？就是我总是专注于说，他说的那句话不对，他做的那个事儿不对， 我无法面对，这个通常是无法饶恕的原因，对不对？啊，当然我要退一步说哈，不对就是不对哈，你别说成对哈，不对就是不对。你也依然可以跟他坐下来心平过后之后，心平气和的来聊一聊，这个事儿他做的就是不对。大家就是要成长，这个没有问题。我说的是心，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视他为你的老婆，最亲近的人，彼此爱、饶恕、赦免、连续这样的心，这个其实是需要的，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成长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建立彼此相爱的亲密的关系，那个关系就会被破坏，对不对？所以让我这样说，让我们转眼看看耶稣，我会觉得说耶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不该受苦的人，大家承认吗？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配受苦，都该受苦，我们受的苦都是配的，都是该的，都是该的，这个有点难听，对不对？就是都是应该的，但是唯独耶稣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没有犯一丁点的罪。但是福音是什么？是这个不应该受苦的人却为我们的缘故受尽了痛苦。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专注他所受的痛苦，而不是专注我们自己所受的痛苦，专注他为我们做成的，而不是专注那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那当我们专注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效法他，不断的成为一个像他那样连续别人的人。各位，你怎么才能够成为一个连续别人的人？就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无法给出来。只有当耶稣基督的连续充满你的心，你见谁都想笑一笑，见谁都想握一个手的时候，这个你就是一个充满连续的人，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当你蒙受上帝极大的恩典、极大的饶恕、极大的赦免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个安息、喜乐、感恩之情，见谁都觉得很可爱，都想上去拥抱一下，这样你就更容易成为一个连续的人，对不对？这样夫妻关系是不是更好？我总结一点哈，如果灵性不好的时候跟妻子的关系也不好，灵性好的时候跟妻子的关系都好一点，这个是事实呀。你发现跟上帝的关系好的时候，跟妻子跟儿女的关系都会变得更好一点，这个是事实。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寻求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没有别的东西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满足，无论是夫妻之爱、朋友之爱，还是事业的成就，都不能完全的满足我们，唯独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挑战、更新、翻转我们的人际关系。当第一个亚当来到世上的时候，神对他说，你要顺服就必活着，可是他没有顺服，对不对？当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其实神对他说的是，你要顺服，但是这样会让你死在十字架上，虽是这样，他依然愿意顺服，为的就是你和我，为的就是你和我。所以我们明白这种连续，我们细心的体会这种连续，我们就可以匍匐在他的面前，对他说，主啊，我将一切交给你。当我们起来的时候，就必像他。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慈悲怜悯的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你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得蒙连续，主啊，这是最大的福分临到我们这不配连续的人身上。但主啊，你不仅连续了我们，你还赐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使命，就是也让我们去连续人。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用你连续我们的那种连续去连续人的时候，反过来我们的心会变得更加柔软，我们会更讨你的喜悦，我们会更得你的那个圣灵的充满，我们也会更加的与你亲近，这样我们反而得到了更大的恩典和祝福。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使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被更新。 求主继续的来引导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